续请听查经组长训练第三课，认识基本的解经原则。 弟兄姊妹平安，杨恩很高兴又和你见面了，再次欢迎你上查经组长训练。进入第三课之前呢，我们先稍微复习一下上一课的重点。上一课谈的是小组的好处，还有组长的条件和准备。为什么要以小组的形式来查考圣经呢？第一，从圣经的教导来看，圣经鼓励人呢，信主以后要进入信徒的群体里，与众弟兄姊妹过彼此相交、彼此建立的生活。小组查经呢，就是这种生活的其中一种活动。其实说起来啊，主耶稣带领十二个门徒训练十二个门徒，也是以一个小组的形式来进行的。那第二，从肢体相交的角度来看呢，在大型聚会里头，弟兄姊妹交通的机会不多，小组的好处是人数不多，组员都有机会参与讨论或者是提出问题。第三，从学习的角度来看，人往往有惰性，缺乏恒心。那小组形式呢，可以激发个人研读圣经的兴趣和热忱，还可以开阔弟兄姊妹的心胸和属灵眼界。另外，根据心理学家的分析，透过自己思考过的事情呢，人可以记得90%，所以透过在小组里面一起讨论、一起思想、再吸收，学习效果要比单单听到更大。那上一课我们也谈到组长的条件，就是比较成熟、有负担、口齿清晰、表达力强。组长要做好的准备呢，就是祷告、研读圣经以及准备适当的问题，要为自己也为查经小组的组员祷告，要具备一些基本的圣经知识，例如圣经背景，还有解经原则，还要准备一些能够引发组员思考并讨论的问题，还要估计组员可能会问的问题，并准备好如何回答那些问题。杨恩希望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觉得组长的条件很高，不要觉得自己没有条件。你既然选择接受这个课程，就表示起码你心里是有负担的，愿意多学习，准备让神来使用的，对吗？我相信透过神的帮助，也透过学习和实践，慢慢累积了经验，神必能使用你有效地带领小组查经，使众弟兄姊妹得到益处的。好，弟兄姊妹，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查经组长训练的第三课。这一课呢，我们要认识基本的解经原则。提摩太后书2:15记载，保罗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彼得后书1:20记载，彼得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彼得后书3:16里面呢，彼得又说，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弟兄姊妹，以上几节经文很清楚地说明一件事情，那就是解释圣经呢，必须按着正义，绝对不可以凭着主观成见或者是凭私意加以曲解的，不可以任意强解，更不可以谬解神的话。彼得警告，强解神的话的结果就是自取沉沦了。而启示录2:18-19，约翰提出更严厉的警告了， 他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这些警告也许会让我们感到害怕，感到战战兢兢。其实这种感觉是对的，正可以提醒我们认真查考神的话，因为神的话绝不容许人随便乱解，一定要小心谨慎。以下呢是基本的几个解经原则。第一，先尽量按字面解释。先尽量按字面解释。弟兄姊妹，从前呢，神是用人所能够领会的方式默示人写下圣经的。那么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也应该照圣经的字面来领会神的意思，不要轻易加上属灵的象征。那比方说，圣经记载耶稣变水为酒这个神迹，那六口石缸就是六口石缸，水就是水，酒就是酒，并没有什么特别象征。我们就不应该轻易解释石缸预表什么，水又代表什么，酒代表什么。那研读经文的时候呢，尽量找出经文的中心思想，不要把自己以为是的意思读进圣经里，也不要让次要的内容分散了注意力，以致忽略了经文的中心思想。中心思想呢，往往和作者写书或者写书信的目的很有关系。例如路加福音，作者路加医生一开始就开门见山的把他写这卷福音书的目的讲得很清楚。他说目的呢，就是要叫人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路加医生是要为耶稣的真人真事做见证，这一点呢，也就是路加福音的中心思想。抓到了中心思想，就不容易解错或曲解了经文。不过按照字面解释的时候呢，也必须注意要正确的解释每一个字。想要正确的解释每个字呢，就必须花精神下功夫。有一些词语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是一个意思，在另外那段经文里也许是另外一个意思。那例如世界这个词，新约圣经里出现了100多次，在不同的经文里呢有不同的意思的。比方说以弗所书第1章4节说的，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节经文里面的世界是指神所创造的整个宇宙。马太福音16章26节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节经文里面的世界是指人所居住的以人为中心的世界。那另外约翰福音12章47节耶稣说，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这句话里面的世界是指人类或者人类所处的世代。而约翰一书2章15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那这节经文里面说的世界显然不是指神所创造的物质世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呢，神看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和其上的一切都是好的。这节经文里面的世界呢，也绝对不是指人类说的，因为神爱世人。可见约翰一书2章15节里面说的世界是指世界黑暗的一面，也就是指产生罪恶的地方、事物或者制度说的。所以要了解某个字义， 有的时候呢，需要参考或者比较别的经文，看看别处经文怎么使用那个字，这样才不会弄错，不会解释错误。那弟兄姊妹也应该知道，有的词语呢是圣经里面独有的，是圣经的用语，不明白这些用语的时候呢，应该用串珠圣经找出这个词在别的经文里是怎么用的，是什么意思。这些圣经用语呢，就不能查考普通的大词典了。例如成圣这个词，普通词典呢是找不到的。找圣这个字的话呢，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成为圣贤的意思。更糟糕的是，有人就误解为成仙或者是修成正果的意思。要是一一查考其他经文怎么使用成圣这个词，就会发现正确的意义是分别出来归于神的意思。当然了，并不是每一个字都需要这样仔细查考，而是一些重要的词或关键性的字眼才必须下一番功夫用心研究。所以说了，做族长的人呢，必须是有负担的人，愿意付出时间研读经文，好好准备带领查经的人。好，第一个解经原则就是先尽量按字面解释。第二个原则呢，就是按文体和文法来解释。按文体和文法解释。要知道，圣经不同的经卷、不同的段落都各有不同的文体。解经的时候呢，必须弄清楚所查考的这段经文是什么文体，是散文呢，或者是诗歌，是历史呢，或者是寓言，又或者是智慧文学或者启示文学，又或者是书信或者比喻呢？那例如查考诗篇，读到诗人说，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了解，既然这些经文呢是诗歌的题材，当然呢就会用到很多名喻或者是隐喻的象征笔法或者夸张的笔法，就不能够勉强以字面的意义来解释了，也不能够随便用灵意来解释。那说到使用文体，东方和西方呢好像很不相同。西方民族比较讲求实际，所以用词也往往比较平实，而东方民族呢用词方面就比较灵活，比较善用象征的文字。中东这个地方属于东方，希伯来民族呢属于东方民族，也善于使用象征文字，这点我们应该记得。所以圣经里面充满了象征的文字呢，也就不足为奇了。既然是象征的文字或者是比喻的句子，就不能按照字面来解释，否则就会扭曲了作者原来的意思，误解了原来的意思了。例如耶稣说，若是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其实这是以严厉的语气强调除去导致犯罪的来源，并不是真的叫我们砍去右手。要是按照字面来解释，那就太可怕了，也许教会里面呢就会充满断手断脚的弟兄姊妹了。除了要注意文体，也应该注意文法。新约圣经的原文是希腊文，希腊文的字义含义丰富，希腊文的文法非常严谨，要是懂得希腊文文法，对解经有相当的好处的。当然了，我们又不是什么解经家，怎么懂得希腊文文法呢？想找这方面的书也不容易呢。在缺乏参考书、缺乏资料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随时留意收集这方面的资料。比方说，参加一些特别聚会的时候，听到有关原文文法的解释的时候呢，不妨多加留意，记在笔记本里。越记越多，慢慢的笔记本呢就成为你非常宝贵的资料了。 也许有的弟兄姊妹要问了，为什么要那么在乎文法呢？文法真的那么重要吗？会影响解经吗？是的，文法的确很重要。有的时候啊，根据文法来解释经文呢，更能够把经文解释得清楚。那比方说，约翰一书三章九节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这节经文很容易引起弟兄姊妹疑惑，基督徒真的就不会犯罪吗？要是懂得希腊文文法，就很容易理解这节经文了。按照希腊文文法，不犯罪这个动词是现在时态，是继续不断的时态，所以这节经文的原意就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虽然有可能偶尔被罪恶所胜，会犯罪跌倒，却不会习惯于犯罪，不会继续不断的在罪恶中打滚。那又比方说，四本福音书里面呢都提到亵渎圣灵的罪是不得赦免的，这句话呢也常常引起疑问。要是参考四本福音书关于亵渎圣灵的经文，再根据希腊文的文法来看亵渎这个动词，就会发现亵渎这个动词的时态是连续完成式，也就是说经文所说的亵渎的罪不是指一时糊涂失言而冒犯了圣灵，而是指一直不断的故意亵渎毁谤，而且是故意不断的干犯圣灵，硬着心拒绝圣灵的感动，不肯悔改，结果自然是罪不得赦免了。但愿以上所举的例子呢，可以让弟兄姊妹了解，认识圣经里的文体和文法也是很重要的解经原则。有机会学习这方面的知识的时候呢，一定要抓住机会来学习，帮助我们解经的时候更接近原意，更接近正义。好，解经的第三个原则，按文史和背景来解释。按文史和背景来解释，这是指文化和历史背景，尝试置身在圣经时代，置身在当时听众的环境和情况中，才能够设身处地的明白经文原来的意思。所以应该认识经文的历史背景、当时的宗教礼仪、社会习俗、地理环境等等，才比较容易了解经文的意思。那例如阿摩斯书二章六到八节记载，耶和华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他们在各坛旁铺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那弟兄姊妹，要比较深刻的理解这段经文，就应该认识当时北方以色列国的背景，包括社会的问题，例如为银子出卖义人，为一双鞋卖穷人，也应该知道律法的背景，例如人借钱的时候，用作抵押的衣服必须在当天晚上就归还给借钱的人。另外也应该理解当时的宗教风俗，就是当时啊，一些外邦人以淫乱的方式拜偶像，影响了以色列人的信仰，败坏了他们的信仰。认识了这个背景呢，就比较容易明白圣经为什么会这样记载了。那又例如保罗提到亲嘴问安，主耶稣教导门徒要彼此洗脚，这些呢都有社会习俗作为背景的，解经的时候不可不知，要不然呢也许有人就会误解了，以为圣经教导我们见了面也要亲嘴问安，要彼此洗脚， 哎呀，那叫我们怎么效法呢？多别扭呢。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学习基本的解经原则。前面提到三个原则，第一就是尽可能呢先按字面解释，第二按文体和文法解释，第三按文史和背景解释，就是按照文化和历史背景来解释啊。第四就是以经解经，以经解经，有时候某段经文记载某件事情的时候呢，并没有详尽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也许是因为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所以不必记了，不必记得太详细。但是我们今天读起来呢，就觉得模糊不清，于是就需要引证其他经文作为根据来解释不太清楚的经文了。这个就是以经解经。例如《创世纪》第四章里面记载，神看中亚伯的供物，却看不中该隐的供物。可是经文呢，并没有说明原因，有些人就为该隐叫屈，甚至为他抱不平。不过，参考《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四节以及《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就知道亚伯是因信献祭而蒙神悦纳的。而该隐呢，不但没有信心，而且是属那恶者的。实际上该隐这个人本身就有问题，献再多的祭也没有用的。那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无论解释哪一段经文呢，都必须符合整本圣经的信仰，不应该互相矛盾的。我们再举一个例子，马可福音四章十一到十二节记载，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这两节经文呢，真叫人迷惑了，神不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吗？为什么说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呢？参考马太福音十三章就会明白，主说这些人呢，正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话，他们是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根本就不能明白，不能接受。因此主索性让他们留在不明白里面，免得他们明白了却不相信，或者明白了却明知故犯，结果罪加一等。从整本圣经来看呢，神盼望人悔改，绝对不会恐怕人悔改得救的。因此马可福音四章十二节里说的恐怕，是那些人自己宁愿继续留在罪恶里，自己恐怕得救，而不是主恐怕他们得救。就是这样，以比较清楚的经文解释不太清楚的地方，就能帮助我们正确的了解经文了。圣经呢，具有自我解释的特性，各书卷呢，往往能够互相解释，显明真理。正如钻石才能够割开钻石，也只有钻石才能够琢磨钻石。以圣经解释圣经，不但合理，也是正确解经的不二法门。好，第五个原则，以大解小，就是以原则解释细则，以明显的教训解释不明显的意义，以教训解释比喻，以经卷来解释章节，以章来解节，以节来解字。例如关于吃拜偶像的食物这件事情，圣经并没有清楚的一条条开出条例细则，却有原则性的教导，这个就是以原则解细节。同样，信徒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圣经没有明文指定或规定的，都可以用同样的原则来处理。 啊，那么第六个原则就是综合整本圣经来解释。圣经各卷书啊，各有它的宗旨和特征，必须明白各卷书独特之处，以及各书卷之间的关系，全面研究各书卷，掌握整本圣经的真理。遇到难解的经文的时候，或者是遇到教义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不是单凭一卷书来解释，而是以整本圣经多方参考研究综合串联，以求得圆满的解释。好，最后一个原则就是合乎逻辑的解释。有些难解的经文，不同人各有不同的解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个时候呢，就得运用逻辑，以刚才提到的那些原则作为依归，好好思考谁解得合理，谁更合理，谁强词夺理。那这样做不是高举理性，也不是以理性为权威，而是以理性为工具，看谁最合圣经的真理。不合理的解经呢，常常是颠倒轻重，把绝对的相对化，把相对的又绝对化，因此就产生异端，却还以为自己很合理，其实是蛮不讲理。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按正义分解主的道。